你的

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，彩虹里得呀好没有心，得呀好浪有情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依。 心想 来来来，